这小子是个这个车子不了，我现在中了你，我得给我回家，我的刚的是什么飞机，你先给我上了火车，还上了我黑。 我想不好了，我的眼睛。